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毓民、黃洋達、陳四、湯姆、譚仔。 早晨， 早晨， 呢個 My Radio 同埋《粵時報》聯播早晨節目《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我哋就擁抱大香港主義嘅。咁今日咧就有我黃洋達啦、陳四啦、鄭松四啦，同埋譚仔嘅咁樣。咁今日就99集啦，係一個冇乜特別嘅日子。咁係 心理關口， 咩心理關口？係啊，心理關口啦。咁我哋今日就講咩好咧？ 你好似有啲聲風喎。 係啊， 有啲咳啊。 我大鑊， 我冇咳。 你有肚屙？ 冇啊，冇。今日讲咩啊？ 我记得好似有啲肚屙。 精神啲，今日讲咩？ 系啦，今日咧就系讲呢个伊波拉嘅伊波拉病毒啊。咁就话说咧，早排就有传咧，就话有个由肯亚翻嚟香港嘅女子咧，咁啊怀疑就似系感染呢个伊波拉病毒。咁啊，跟住後尾就好似話冇事啦。咁但係咧， 咩好似話冇事嘅？唔係就係話做資訊啫。乜撚嘢叫做好似話冇事啊？屌！ 佢話佢嗰個出嚟嗰個驗毒反應係呈陰性嘅。 幾時出嚟嘅反驗毒反應呈陰性啊？ 尋日。 尋日咯。 哦，準確啲嘅，好似話冇事喎。卜你個街，你報新聞就冚家產啊！屌你老味。照計冇事嘅，大家唔使咁撚慌咁撚樣啊！ 呈陰呈陰性應該冇事嘅， 係咁樣咧。 係啦，咁就咧，咁但係咧，咁啊依然即係大家都係恐慌啦。咁始終伊波拉病毒都係好勁嘅。咁就尋日咧，呢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同埋呢個衛生防護中心咧就開咗個緊急嘅會議，又同呢個醫管局咧傳染病控制部門專家開會。咁會後咧，跟住佢哋就一齊出咗嚟宣布一啲防疫措施啦。咁就話。首先咧，即係如果你有即係三個禮拜裏面咧去過西非嘅三個叫高危啲嘅國家啦，基內亞、塞拉里昂同埋利比利亞，跟住咧而你係符合嗰啲病徵，即係你係發燒有38度以上咧，佢就會即刻送你過去呢個馬加烈醫院傳染病中心嗰度接受隔離治療，並且抽取呢個血液樣本做一個快速測試，因為你由嗰三個國家翻嚟咧。又有發到咁高嘅燒咧，咁啊就非常之高危啦，咁就會係送你去馬加烈醫院嘅。咁佢就話咧，呢、這個伊波拉病毒咧，嗰個初期嘅病徵就同感冒好相似嘅，就患者會出現發燒啦、腹瀉啦、嘔吐咁嘅症狀嘅，咁就所以就非常之危險。咁咧係啦，咁啊大致上佢呢一個 所以非常之危險啫。 唔係即係嗰個即係佢表面你就好難。有一個好誇張嘅症狀去俾你睇到，即係話一睇就知道，哦呢、這個人係中咗伊波拉病毒㗎啦，即係好可能你就會望落去就咁，即係自己都會覺得係，即係我即係有啲即係傷風感冒咁嘅感覺嘅啫，咁就唔會認為自己係伊波拉病毒咁樣，咁因為佢嗰個病徵唔明顯咧，咁啊應到好多時嘅時候，你即係比較後期先知咧，咁啊延誤咗個治療，咁就會好去到一個好危殆嘅情況，你先至會知道係中咗呢一個伊波拉嘅病毒。 我想问伊波拉病毒系咪冇得医？ 冇疫苗预防咯， 冇疫苗预防， 同埋死亡率系超高啊，就大概系60%到90%左右啦。 咁危险啊，咁样，咁系呢个咁样嘅喺西非地区爆发伊波拉咧，其实咧就唔系近日嘅事嚟嘅，其实喺年头已经系 二月啦， 系已经开始有咁嘅迹象啦，咁样，咁近日就陷于一个失控嘅状况啦，咁令到香港人更加恐慌嘅就系，即系疑似有香港嘅确诊。案例啦，咁但係而家證實咗係冇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係一啲都唔能夠令人安心，因為你要睇翻嗰個西非嗰個環境咧，就係、是首先就係呢個咁樣嘅早前啦，比較令人震撼嘅就係呢個咁樣嘅係利比利亞嘅財長顧問啊嘛，係嗰單嘢， 係 我搭飛機， 係啊。 係啊，變冰國快啊，屌！ 唔係，因為喺即係早前咧，就係咧阿利比利亞嗰個財長嗰、那個嘅財務財政部顧問啦，咁佢咧就係飛過去呢一個嘅搭飛機啦，喺今個月嘅29號咧就經呢個利比利亞去多哥，後來就去到利亞利亞。咁後來咧，一當去到當地嘅時候，就喺機場有客俾人送咗院之後，隔離咧喺嗰個禮拜咧，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就晚上宣布死亡。咁亦都係咧成為呢個尼日利亞嘅首宗案例。咁即係話其實係而家個恐慌嘅就係話，因為佢搭過飛機，咁有可能其實喺機上面就已經係令到周圍嘅人有感染咗，係擴散咗出去。 而且佢係追蹤唔到嗰班人㗎嘛。 係啊， 佢冇辦法追蹤 到乘客名單。 佢揾唔到乘客名單，佢唔知嗰班人去曬邊度啊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又有一啲即係已經係確診嘅一啲病人啦，又逃出醫院啦。嗰單嘢係邊度嘅？嗰單嘢利比利亞定係尼日利亞？我唔知，唔記得咗邊度。咁跟住，然之後阿 Joey， 你幫我 check 一 check 直播係咪冇聲？好多 chat room 喺度講直播又話斷聲啊，又話錄聲。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即係我覺得係，譬如喺利比利亞係即係有好多西非國家而家就開始嚇、啊，即係啱啱好似係而家開始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喺個出入境上面開始有限制，但係之前一路都係冇， 係 之前一路都係冇嘅咁樣。咁最主要嘅重災區係邊幾個？ 就係頭先我講過嘅三個國家啦，利比利亞、幾內亞同埋塞拉里昂嘅，佢哋就三月開始咧，其實已經係持續爆發呢個伊拉波病毒㗎啦。 伊波拉 病毒 係啊， 就由大概三月到而家咧，基本上已經有成1200個嘅確診嘅係伊波拉嘅案例㗎啦。 阿雙傑，你唔好喺呢部電腦度 check 好唔好？你唔係諗住喺呢部電腦度 check 嘛？係。咁啊，鍾兒，你幫我用手機 check 得唔得 ？OK， 係，你冇諗住喺呢度播一播，如果有聲，我冚家鏟。 聽到喎， 你又要幫我睇到喎，好精彩噶嘛，係咪先？咁你係繼續啊，有冇啲數字啊？ 唔係，而家咧其實就已經係確診個案咧，就有1201個噶啦。咁而死亡咧就係有672人嘅。咁其實就已經係有56%。咁但係唔好睇輕係一半，因為其實喺今次咧，其實係即係喺76年咧開始發現到呢一個伊波拉病毒之後咧，其實係最大型爆發嘅一次嚟嘅。同埋由於今次其實個特點咧係同之前剛果嗰啲地方唔同咧，即係剛果其實都算係郊區比較村落多少少。而家譬如利比利亞呢啲即係基諾亞幾個地方，其實喺嗰個市區度爆發比較多。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比較密集同埋難以控制嘅情況。而家 係琴日比較多人 share 嘅一段新聞咧，就係咧有幾個志願嘅救護團體咧都開始有撤離嘅工作啦，係咪啊？咁啊令到人感覺到即係呢個咁樣嘅或者係失控嘅情況更加嚴重啦。是不是有兩名醫生已經 是？因為其實就在二月就開始爆發了呢個伊波拉病毒的時候咧，就其實有即係一啲基督教的醫療組織咧，都一路都喺嗰度做緊一啲嘅前線的救援工作。咁咧有兩個組織都分別有一位嘅人士已經受感染啦，咁就係嚟自善普斯組織咧，即係 Samaritan's Purse 嘅 Dr. Kent Brantley 同埋一個叫 Serving Emissions 嘅 Lancy Wrightbo 咧，咁都已經受感染，咁亦都講到呢兩個組織咧都決定就暫時撤離一啲部分嘅志願同工咁樣啦。 嗯，咁呢個係令人好憂慮啦，即係連啲國際嘅組織，即係雖然係都係啲志願團體嚟㗎嘛。 係，當然佢哋都係部分， 但係一個係美國醫生同埋一個係傳教士嘛。 咁歐洲嗰邊亦都即係有即係進一步撥款啦，甚至乎話撥款咗幾多，唔記得咗幾多錢，撥款咗幾多歐羅去支援呢個咁樣嘅控制呢個伊波拉嘅病情啦，亦都派一啲專家啦，係防疫嘅控制專家。過去希望可以控制到呢個疫情，但係因為其實已經係差唔多有大半年嘅時態咁樣，咁到而家仲未處理到，同埋最令到我覺得即係會擔心嘅咧，就係咧佢哋係即係譬如幾個西非國家咧，都係冇一個即係譬如係。即係最令人關注嘅就係呢個咁樣嘅之前嘅係咪利比利亞非利亞利亞嗰位財長顧問 係 咁啊呢個 40歲 財政顧問咧就係、是、叫咩名啊財政顧問 Patrick Sawyer 咁佢係呢個事件就顯示即係、就是、令到人最擔心嘅就係會通過一啲咁樣嘅民航客機會將嗰、那個即係、就是、隱藏咗嘅呢個咁樣病毒就散播去唔同嘅地方，甚至乎你唔知已經散播咗去咩地方，即係嗰個即係嗰位財政顧問就最好個案例啦，即係佢喺架飛機上面咁樣出現呢個咁嘅症狀。 一落機就係休克啦。 咁基本上就已經係即係而家已經死咗啦。咁係基本上係你已經係好高風險嗰班客機上面，即係已經係毒蛇客機嚟㗎啦嘛，大佬已經係。咁你而且你係唔知佢哋去曬邊度咁樣。咁類似咁樣航班究竟有幾多架呢嗰啲咁樣。因為佢一路都冇做過，譬如係利比利亞、尼日利亞啦咁樣。佢即係喺之前嘅時間係從來都冇做過任何嘅呢個咁樣嘅出入口檢測啊嗰啲啊，或者限制往來唔同國家嗰啲限制係完全冇噶嘛，係完全冇噶嘛。 佢而家出現咗就係你係咪停飛部分嗰啲航線咯？但係你話完全嗰個嘅即係喺個邊境禁飛啲係完全梗係唔會啦。 但係因為尼亞嚴格嚟講，而家係未爆發噶嘛。係 一宗。 係啊，咁樣咁佢舐嘅嘢之後先至話啊，我哋唔好再飛呢個咁樣嘅利比利亞啦咁樣。但係利比利亞係冇禁飛啊嘛， 照嚟。 利比利亞係照飛啊嘛，周圍照飛啊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琴日我就睇呢個咁樣嘅TVB 新聞啦，咁樣咁TVB 新聞都特登做咗一個，唔係而家我哋主要都係講翻香港啦，即係頭先講嗰堆嘢都係大家了解嗰個疫情係去到一個爆發失控嘅狀況啦。 咪佢都形容，因為美國形容呢次其實係一個好大型嘅山林大火，其實你已經係唔能夠救嘅程度。 咁但你又封鎖唔到佢， 又封鎖唔到佢嘛，最慘 係啊！ 當然美國就用咗個好有黏力嘅説法啦，因為你一講山林大火，美國人就好了解啦。咁個做法，我唔知佢係咪用咗呢一個説法咧，係啦，就想不如大家走啦，由佢死到差唔多就算啦，咁嘅諗法。 唔係咁，美國做呢啲所有嘅交代嘅嘢，都係向佢哋自己國民嘅交代嘅啫。 亦都係。 咁對於佢國民嚟講，無論係利比利亞同埋加沙地區都係一樣嘅，即係冇乜分別。 翻唔到。 喺美國嘅角度嚟講，只要唔係佢嘅州嘅嘢， 真係好唔開心。你講得 隔離州同加沙地區係一樣。 但你咁講嘅話，可能 Christine 唔喜歡嘅。 係佢啱啱喺 show 嗰度講嘢。 update 少資料啦，其實歐盟喺尋日宣布加碼咧，就俾多200萬歐元去做援助。是咁樣啫， 係啦，連埋之前嗰啲咧，就 total 就有390萬嘢。 係啊，咁樣夠條撚咩？咁跟住 歐佢落去嘛。 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嗰個。即其實都山林大火呢個比喻都啱嘅，但你又冇嘢可以搏到佢啦咁樣。咁我哋最主要都係講翻香港啦，香港嘅情況。咁啊，琴日高永文又即係又開記者會又成咁樣啦，又拉埋條友開記者會又成咁樣啦。其實我話俾你聽，佢冇計嘅。 佢話俾你聽，如果香港有人賴嘅，佢盡快話俾你聽咯。 係啊，同埋跟住然之後運佢去呢個。 你唔會快一個東方蘋果 啦。去馬加烈啦。 跟住佢就話啊，如果有人嘅話，就運佢去馬加烈啦咁樣。基本上係咁樣話俾你聽啫嘛，即係嗰個唔係防疫措施嚟嘅。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香港面對呢啲嘅狀況咧，係冇防疫措施可以做嘅。係冇防疫措施可以做。 中咗之後，後屘去盡量隔離咯。 唔係，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可以限制，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限制西非地區嘅入境，或者係對一啲西非地區或者鄰近地區嘅入境航班去做一啲加緊嘅檢疫啊，一啲檢測嘅措施啊，可能即係即刻驗佢有冇發燒啊，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嘅嘢。咁大個問題就係話，譬如琴日 TVB 都特登做咗一個專題，就係話，喂，譬如一年喺呢啲類似嘅西非地區嚟香港嘅旅客，其實都係好少嘅嗰啲咁樣，係under幾千人嘅咁樣，一年計都唔 同埋佢特登報道就係因為其實係喺香港人係冇呢一個好少去西非嗰度玩嘛，通常去北非啊、南非嗰度玩嘛。 係啦，即係西非地區同香港嘅往來咧係並唔多嘅咁樣，咁大家理論上可以安心啦。 又冇直航機啦咁樣個講法。 咁但係問題唔喺呢度啊嘛，個問題唔喺呢度。個問題喺大陸啊嘛。個問題係你冇辦法限制，即係喂你會唔會喺羅湖嗰個通關嗰個同大陸嗰個通關做檢測先？你唔會嘅話，個問題就係話你喺香港嘅地區入面，你控制到嗰、那個，即、就、係、是、你控制到赤立角嗰個咁樣嘅關口啊，冇乜西非地區嘅地方嚟啊，又或者有西非地區嘅嚟，你會做檢疫啊、檢測嗰啲咁樣，你冇喺羅湖關口做啊嘛。咁而事實上，雖然西非都唔係同中國好頻密嘅交往咁樣，咁但係中國事實上，中國大陸同非洲係有好頻密嘅交往， 中非關係有頻繁啊，大佬。 好頻繁噶嘛，譬如喺廣州係有好多非洲人 嘅，係啊係啊， 因為廣州 有非洲街 嗰啲咁樣嘛。咁當然啦，即係我意思就係話，你而家喺嗰個。喺嗰個咁樣嘅散播嘅情況嚟講，你根本就唔知佢散播到咩程度。即係你而家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以為嗰個係好遙遠嘅新聞啦，西非喎咁樣，已經唔係 飛都唔緊要， 又唔係南非，又唔係東非， 好西啊， 仲要西喎，世界盃都未舉辦過嗰度咁樣，咁你就 咁中國都冇， 係咩？中國冇咩？但係中國從來未試過喺世界盃輸過十二碼， 咁又係佢位 咁樣。咁呢個咁樣嘅你以為感覺好遙遠啦，但係中國大陸嗰個關口，我覺得喺即係而家好多嘅報道係忽視咗咯， 係 好忽視。 唔係同埋其實你大陸係有直航機嘅，你直航機其實係幾大劑，你南方航空同埋呢一個即係肯亞嗰啲地區咧，其實係有直航機合作噶嘛。咁你話香港要防嘅話，你單係防航空關口唔夠嘅，其實 即係非洲同埋大陸嗰個貿易嘅關係嘅頻繁程度咧，係遠超你哋想象咁頻繁。咁而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係而且係講緊南方地區嘅喎，講緊南方地區，譬如好多廠房啊嗰啲咁樣同呢個非洲地區，嗱我唔肯定同西非地區有冇好頻繁嘅交往啊。咁但係喺好多嘅非洲地區都係有交往嘅情況底下，而你係唔知道，你唔知道大陸有冇做任何防疫嘅措施㗎嘛？ 係， 你唔知道㗎嘛？ 當感冒啫，或者 死車禍咯，啲人真係一定係死車禍啦！如果唔係點會融融爛爛啫？冇可能唔係車禍㗎，任何嘅即係任何解釋唔到嘅嘢都會變成車禍㗎嘛？係咪先？你話如果即係呢個莫探員去到大陸都唔知道有咩好查？ 啲乜嘢都係車禍， 係咪先？即係你有外星人嚟咗大陸都冇人會發現嘅，你 冇食咗啦？ 點解會咁嘅樣嗰啲咁樣？唔知食咗啲咩啦？福氣啦， 福氣啦， 唔係喎， 福你嗰啲肉咧，大佬 皮膚好奇怪喎，福氣啊，冇撚理佢啦， 變成綠藍曬啊個樣， 係 啊，攞去攪碎做埋漢堡扒啦， 係啊，咁樣，咁你係同埋係，我覺得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而家喺非洲地區啦，而家非洲地區就發生咗一啲咁樣嘅大規模嘅疫情。 嗯， 咁係我哋睇災難片成日都睇呢啲噶，即係呢啲。 伊波拉病毒咯。 係啊， 就係伊波拉病毒。 Outbreak 啊，嗰啲係咪 Outbreak 啊？ 十二猴子 猴咩十二猴子？ 咁你係好多時候我哋會描述一啲落後嘅地區啊，有呢啲咁樣嘅潛在嘅即係不知嘅，即係或者森林嘅森林嘅個地域啊，有啲不知不即係未知嘅病情啊，散佈到去城市嘅區域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嗰、那個即係。現實嘅案例話俾我哋聽，最可怕嘅唔係呢啲咁樣嘅，即係亞馬遜森林地帶啊，非洲森林地帶，最可怕會造成一個大規模疫症嘅擴散嘅地方，一定係大陸啊嘛，因為我哋有經驗啊嘛，係咪先？無論禽流感或者沙士，喂，都係因為佢係唔會話俾你聽。 最近有百蚊醫蚊啊，大佬。 佢係絕對唔係百蚊醫蚊，佢係絕對唔會話俾你聽噶嘛，而且佢係同世界各地而家呢個今時今日嘅中國大陸係世界各地都有頻繁。嘅交往噶嘛，跟住佢絕對唔會話俾你聽有問題噶嘛，即係大家都當大家恐慌緊中國嘅出口嘅產品啊、食品啊嘅又係有毒嘅時候，喂，你個地段就算有病毒爆發啊，你頻繁嘅人嘅出出入入都係冇辦法預防噶嘛，而首當其衝當然係香港啦，因為喺香港面對真係假設真係有爆發任何嘅疫情嘅時候，你冇得封佢關啊嘛。你封即係最荒謬嘅地方就係你香港嗰啲，譬如我聽佢講嗰啲檢疫措施，你喺任何地方封關，你封嗰啲船對外嘅船嘅口岸啊、航班嘅口岸都，你接壤大陸嗰個口岸冇得封，你講乜撚嘢都冇用啦嘛。 係啊，係啊，唔係因為尋日啊 TVB 就特登係做咗一個訪問，就走咗喺廣州係訪問啲客人。 係啊， 就係問下究竟佢哋 廣州有條非洲街， 有非洲街就啲即係其實係做啲中非買賣嘅，咁啊即係有好多廣州喺好多黑人。咧就走去廣州度攞衫攞貨翻返非洲賣，就特登問咗一個非洲商人佢驚唔驚？佢話梗係驚啦，因為都係同非洲人有關。但係個國家咧，佢自己國家冇受影響，希望將來就有呢個藥物研製啦咁。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嘅就係而家喺廣州非洲，即係有呢個非洲裔嘅黑人咧，其實係佔3%嘅。咁其實係幾頻繁嘅一個嗰個商貿往來嚟，甚至你去到個地步就係你唔知道每一日有幾多非洲人係攞貨運貨翻去。 真 太係多次講到非洲人啊，呢、這個應該涉及，呢個涉及種族， 應該涉及時啊， 佢仲講黑人，佢仲想幾乎講咗黑人， 非洲裔嘅人啊，其實 呢個係涉及 咁嘅人啊， 你呢個涉及種族嘅意思。我哋一路都係講地域啊，佢無端端講人啊。 一陣有個肥佬攞隻食指指你，你呢個法西斯咁樣咁就麻煩。 我咧好謹慎講緊地區嘅問題啊，地區文化問題， 唔係人 啊。佢無端端講人啊，呢個你即係你自己驗，即係你自己反省下咁樣。 不過香港都有咁樣嘅非洲裔嘅一啲嘅頻繁嘅商業往來嘅，即係如果你深水埗就見到好多人其實係做衫買衫，大批咁樣運翻去佢哋嘅國家。 長沙灣都有啦， 係啊係，我哋都會見好多嗰啲算係土豪嚟嘅，對於喺非洲嚟講。 深水埗咯，係 啊 係，深水埗咯， 大批做好多衫咁樣做啦咁樣。 唔係，但係佢唔係好多人出入啫嘛。 其實係啊， 人又唔係好多啫嘛，即係雖然個生意有頻密啫嘛，咁你係同埋即係你都即係。因為我有啲親戚做嗰啲生意，你唔需要好頻繁飛過去嘅啫嘛。 係 你攞貨然之後後屘 ship 翻過去啫。 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勉強嚟講，就算佢有咁嘅出入口費都唔係好，你都係。 重災區唔喺長沙灣深水埗。 唔係，同埋因為你香港我都相信香港個關口都仲可以檢測啊嘛，對外嗰個關口，但係對 即機場 對大陸嗰個關口冇得檢測噶嘛、 所以其實無線嗰個訪問嗰、那個喺廣州嘅非洲嘅人士， 嗰、那個商人啦、 啊，你問佢驚唔驚咧？佢驚嘅原因咧？就唔係因為佢國家，因為佢而家喺大陸。 喺大陸， 佢最驚嘅係呢樣嘢。 咁啊係喎。 唔係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其實當地 係 有好多親戚朋友，但唔係我意思就係話，其實因為對我哋嚟講，我哋未見過呢啲病毒啊，除咗睇相之外啫、但其實喺當地，其實佢哋根本特別而家今次其實唔係剛果或者係即係發生開爆發開嗰啲地方，而係去到譬如你利比利亞啲，其實之前冇咁嘅經驗，所以好多當地人以為呢啲係巫術啊。喺啲神秘病毒，佢哋唔知道係啲乜嘢嚟，更甚係佢哋會覺得其實係外來人，譬如嗰啲嘅即係可能冇國家醫生啊，又或者其實係美國人帶入去，咁所以。而家喺當地仲有一啲嘅好原始嘅講法，就係話佢哋食朱古力溝糖啊，溝洋葱可以醫病咁啊，可以醫咗呢個病毒。所以其實對於嗰個非洲商人嚟講，佢驚唔驚就係其實因為最主要就係佢自己嗰個嘅屋企裏面，其實佢自己嗰個當地嘅認識。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呢個咩病毒，對我哋嚟講就知佢伊波拉，但其實實際上我哋嗰個恐懼都係好遙遠嘅。 即係你講到佢哋會即係將嗰樣嘢視為巫術啊，用嗰啲即係唔知乜嘢偏方就當醫治啊嗰啲咁樣啊，即係香港人都搶鹽啦，冇乜撚資格。 都係飲板藍根嘅啫， 冇乜。我覺得你對非洲人有啲偏見 啊。我都根據報道去講 㗎。你係咪買書好多喊咪龍啊？前排係 啦。 唔好講呢啲， 休息一陣。